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祝梦一下出仙片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手摸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小英雄王环来到古刹玉皇岭，见着力胆侠慧斌和尚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这一通道理啊，把力胆侠慧斌问的是张口结舌。 太上人，阿弥陀佛。 大和尚，念这玩意没用，你到底是给解药不给解药吧？正这么个时候，旁边还坐着个老道呢。这老道也是大个，长得驴脸大下巴，黄焦焦的胡须，他把小眼睛一瞪，这老道站起来了：无量天尊，王环呐，你先住口！那小毛孩子，你跑这儿扎刺儿来了？要换成你老师石铎、老石头嘛，要说出你这番话来还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在我们弟兄面前指手画脚、夸夸其谈，大概你活腻歪了吧？贫道自我介绍，我姓韩，我叫韩玄，人送绰号飞天蜈蚣。我跟慧斌是好朋友，他管我叫声哥哥，我管他叫声兄弟。实不相瞒，那药是我的，解药也归我管，就是慧斌答应了，你还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。从贫到我这儿说，不给不给，就是不给。叫铜林来了，我也不给。小娃娃，看在你年纪轻轻，贫道不愿与你计较，你赶紧逃命去吧。叫你师父，叫铜林来，他们不来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也他这么一说，王环才明白，哦，毛病都在你身上。这个老道，王环冷笑了一声：“韩玄呐，哈哈哈，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谁。哦，毛病都在你身上， 坏水都是你冒的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这些人，一个和尚一个老道，和尚是三宝的弟子，老道是三清教的弟子，你们指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口中念佛不行善事啊，你们简直是人面兽心，都赶不上个畜生。我两佛，好小子，你敢辱骂贫道，拿命来。王环说屋里的地方狭窄，有种的到院里。小王环飞身跳到天井当院，一伸手把双头无解判官双笔拽出来，往左右手一分是抖擞精神。灰斌和尚和飞天蜈蚣寒暄从屋也出来了，寒暄气得浑身力抖，手脚冰凉啊，扭回头跟慧斌说，兄弟，就怪你心慈面软呐、啊！这要是我说了算，早把他给打发了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，看我把他收拾了。说到这儿，飞天蜈蚣寒暄探膀地从后头伸手，嘎嘣拽出七星丧门剑，电光一闪是直奔王环。一老一少，一个出家人一个俗家，就站在一处。这飞天蜈蚣寒暄呢、啊、认为王环什么孩子，二十来岁你有什么能耐，结果他想错了，伸伸手他一看，这王环果然下过苦功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掌中双头无解判官笔是无动如飞，专找自己三十六道大学，真给点上，轻则受重伤，重则就得丧命，还绝不能马匹大意。因此老道集中全力对付王环。三十个照面过后，王环一边打着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个老道厉害呀、凭我的双笔万难取胜，哎，有了，我把老师教给我的绝招拿出来了，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结果他的性命，然后再夺过解药。王环打定主意，啊啪，双笔一晃，点韩玄的左右花盖穴，韩玄往旁边一闪身，王环是抽身便走，滴溜腾上了墙了。飞天蜈蚣一看，小娃娃想要溜啊，你溜不了，拿命来。韩玄这身子腾身而起，逮后的就追。王环呢，想要使用败中取胜，这个败是假的，双脚落在墙头上，用眼角的余光往后的溜着。可以看飞天蜈蚣双脚离了地了，这身子在半悬空中正悬着的时候，王环把掌中一对判官双笔当作暗器使用了，一转身一抖手，照两支笔一前一后是直奔寒泉。 这韩玄这身子在半悬空，手握着宝剑，抬头一看，哎呦我的佛，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怎么个躲法？万般无奈，赶紧用宝剑护住上中下三盘，哎，用宝剑一拨了，把一支笔拨了出去了，另一支笔没拨了出去，正在他肩头上给他扎上。啊，韩玄这身子一摘呗，摔倒在地，判官笔自然也落了地了。老道用手一捂肩头，鲜血奔流啊，疼得他是龇牙咧嘴。王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一转身，从墙上又跳回来了，探绑力把鬼头刀拽出来，双套的家伙，刀光一闪，冷嗖嗖直奔老道的脖项而来。这个老道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，闭眼睛在这等死。惠宾在旁边观战，这些情况看得清清楚楚，惠宾能不管吗？惠宾一看，哎呀，心中说，师兄，我的哥哥白活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你没看着王环这败是假的吗？脚步不乱，招法不乱，他能败得了吗？他要是败，明明是一条计策。你练武练了这么些年了，你不明白吗？你说你受这个伤，你屈不屈，冤不冤？这是我在跟前呢，我要不在跟前，焉有你的命在。力胆侠想到这儿，把脑瓜一拨了，这身肥肉一甩，噌就过来，比闪电还快，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在王环手背上，娃娃休得趁我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刀踢飞。王环疼的用手一捂着手背，惠宾就到了他背后了，把左掌往空中一立，对准王环的后脑海就是一掌。书中代言，惠宾呢练的是双钢掌啊，那个掌法里头包括着金沙掌、银沙掌、铜沙掌、铁沙掌、棉沙掌、鹰爪力，那要拍到脑袋上就得拍碎了。王环真不含糊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听脑后生风，把脑袋一摘呗，脑袋躲过去了，肩膀没躲过去，正拍在肩头上，啪！哎呀，噔噔噔噔噔噔！把王环挤出去有两丈多远，哭啾，趴在地上，把左肩头的骨头都给打碎了。身受重伤，摔倒在地。这惠宾一看，事到了如今，把这个人呢已经得罪到底了，干脆吧，不能让他活着回去，把他收拾了就得了。他二次跟步来到近前，刚把掌往空中一举，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，大和尚掌下留情，老朽到了。惠宾第二掌就没打， 飞身形从王环这身子上越过去，扭向回头定睛瞧看，一看院中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白头发白胡须白发辫，皱纹堆垒，耳目如灯，身后背着一把孟老宝刀，是斜挎百宝囊。回宾一看这老头认识，王环的授业老恩师，宝刀侠客石铎石金生，石大侠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石大侠跟着童林，跟着大侠侯廷、二侠侯杰、铁掌李元，骑着马上凤翔府了，到公馆呢去看看年的人，一是到那块请罪，二看看这个眼睛严重到什么程度。结果到那见着面了，一看年的人呢，两个眼睛是红肿高大呀，那脸肚子都肿起来，是疼痛难忍，一会儿消停的时候也没有，甚至顺着眼角往下流红色的水儿，这时间长了那就得瞎了，眼是人的心窍啊，那种痛苦难以形容。眼睛受伤的还有师爷杨有志，还有那小书童，那小书童疼得嗷嗷直叫唤，别的人是束手无策，旁边光大夫站着十来个，哪个大夫也没辙，就会在旁边叫狗，都玩这一劲儿。石金生这心一翻个，赶紧见过年的人，年钦差看不见，佟林给介绍，大人，现在有石老侠石金生来看您来。哎呀，免礼呀，恕本院不能奉陪，痛杀我也。石金生就说，大人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，将来有了时间我详细向大人回禀。哎，都因为我小徒王环身上演起来的，大人放心，无论如何我把解药也得取回来给大人治伤，然后我再请罪。老头说着转身出来了，佟林他们就问老人家，您真要找慧斌去，我们大家奉陪，咱们一块儿去，你看有多好。石金生连连摆手，佟侠客，去当然是要去的，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，我先到家里去一趟，我把家呀安顿安顿，然后我再请各位侠客一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。佟林众人信以为真了，就看着老头离开公馆了。其实石铎是那么回事，不是，石铎深知这力胆侠慧斌太邪乎，那家是杀人的狂魔呀，你说在我身上演出来的麻烦，我能把各位侠客都领去吗？一旦到那说翻了交了手，这几位侠客再受了伤或者发生了意外，我就更不是人了，这个死活由我来担着。所以老头也没回家，离开公馆往下一塌腰，直奔金凤岭古刹玉皇顶，道太远了，这时候这才赶到，飞身行上墙往院里看，院里正交手呢，他一瞅呀，徒儿王环在这儿呢， 老爷子心里一翻个，心说小冤家呀，怎么这么会的功夫你又给我惹麻烦。刚想竹篮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王环被惠宾击倒在地。石老侠一看呢，就知道这孩子完了，这一掌给拍上起码是骨折呀，因此大吼了一声，制止住惠宾。老头气得这心呐跳成了一个，又一想，慢着啊，慢着啊，现在我得求惠宾，无论如何他把解药能给我，快给年大人治眼睛，那个罪也不是人受的，我亲眼目睹了，我要跟惠宾一闹翻了，他就不给我解药，一点辙都没有啊。老头把火气往下压了压，单手提刀一抱拳，大和尚你好啊，老朽失多，一步来迟，这小冤家王环冒犯了大和尚，实乃罪该万死啊，望大和尚手下超生，老朽这厢有礼了。惠宾一看把人徒弟打这模样，人家师傅来了还这么讲道理，多少觉着有点内疚，赶紧把双掌往下一放，阿弥陀佛。我当时谁呢，闹了半天是石老侠客，方才是，哎，大和尚您不用介绍，我全明白，您没有不对，要怪就怪王环本人，年轻人锻炼嘛，说话肯定没有尺寸，得罪了大和尚，你一时动怒，代替我教训教训他，这是完全应该的，大和尚我绝不敢怪您。另外呢，过去发生的事情责任也在老朽身上，咱平心而论，我跟大和尚一无冤二无仇，咱离得又不太远，我犯得上得罪力胆侠您，就因为王环老爱穿翻毛皮袄，我规劝他数次这孩子也不听，那天晚上我看朋友回来，我看着一条黑影在我面前一晃，我认为不是好人，我在后头偷偷地跟着，结果这人上了房子，看那意思好像要作案，我一瞅反穿着皮袄，我就认为这是王环呢，结果伸手抓住把耳朵给他削下去了，等削完了我才看清不是王环，是您的徒弟高飞，我真是追悔莫及呀、啊！大和尚，我拿着重礼来金凤山三次，想见大和尚您解释解释，另外呢我也来请罪请罚吧，你怎么罚我怎么是，可是大和尚您都说不在闭门不见，我没有办法，也这么说吧，还是怪我不对，可这个事呢由我们身上引起来的，大和尚您怎么处罚都行，今儿我徒弟被打了活该，他自己找的，我一点也不庇护他，我就恳请老当家的大发慈悲，能不能先把解药给了我，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，咱们的事儿怎么处置都行，大和尚您看怎么样。